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屏幕前、手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咱们来一起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立新。午夜侦探社今天是第二期，这是一个和侦探推理悬疑有关的广播小栏目。每个星期天的中午，喜欢侦探和推理文学悬疑的朋友们，咱们一起聚在这里，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起烧脑，一起读书，一起破案。在我们的栏目月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那就让我们一起在阳光明媚的午后，为了真相在午夜穿行。介绍一下今天的话题。记得上一期我们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了解了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师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说阿婆。不过今天要说阿婆的话呢，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啊，而不是这个梗概式的介绍他。我们今天从他的一部代表作、一部书来谈起。那么如果有这个网友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那你就可以看到这部书啊，这部书的名字叫《无人生还》。在这部书的开篇呢，阿婆呢有这么一段话，我来给各位朗读一下。他说，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书中的故事很难写，可它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故事里有10个人要接连死去，但情节不能过于荒诞，凶手也不能过于明显。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创作出这部令自己满意的作品。这个故事清晰直接，虽然谜团重重，但是解释起来合情合理。事实上，为了揭开谜底， 这个故事必须有一篇尾声。此书面世后反响强烈，评价颇高。不过真正感到高兴的人无疑是我自己，因为我比任何评论家都更清楚这本书创作经历之艰辛。这就是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部《无人生还》。这部书呢，在阿婆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啊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书系他的著作当中呢，是很独特的一部书。因为这部书当中刚才说了，有十个人要先后在书中死去，而死去的人当中实际上有一个人非常独特。那我不能多说了，因为多说的话就等于我把谜底告诉大家了。不仅如此，而且这部书呢在侦探小说历史上也很有特色，因为它运用了童谣这样一个我们说小朋友他们在唱童谣的时候天真烂漫，但是这部书里头童谣却是给人一种悬疑乃至于恐惧的这种感觉。这就是大师作品精巧之布局，我们来共同来体会。今天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到场的嘉宾。这是首先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侦探啊，不过这个今天的侦探没有到场啊，这是应该说是一对嘉宾，他们的笔名叫张周，不过呢他们是两个人，是张克硕和周烨夫妇合用的笔名。对，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两位夫妇，但是他们远在东瀛日本，他们是侦探小说家，而且对侦探小说也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这个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会称他们为小张和小周老师。小张呢主要是从事翻译和评论研究，那么小周呢主要是负责小说创作。他们翻译的日本本格推理大奖最佳评论奖叫双月仓，这位写作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完全攻略，这是日本的侦探小说迷专家专门为阿婆写的一部攻略式的著作。那么另外呢这二位呢也创作了自己的推理小说叫轮椅上的侦探，今年呢就要通过这个新兴出版社面试跟广大读者来见面了。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还要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警员。这个上一次呢是三位，那么这次是两位，就是这个刘毅和耿一晨，我亲切的管他们叫小爷和黑猫啊，这两位可爱的姑娘。这个在《无人生还》这部著作当中呢，这个可以说啊，正是上一次这个小爷刘毅他谈到的，就是阿婆的写作特点，用极其客观冷静的甚至于白描的笔法来透视人性的善恶。在这里面仿佛是阿婆是在探讨这个案件怎么发生的，凶手怎么作案的，侦探怎么破案的，他好像是没有关系到人性，其实不然，因为在字里行间冷峻的这个笔调下面，我们能够感到这样一位大作家他内心的火热的这个心的跳动，对人的关怀字里行间都能够体会出来。这个咱们一上来先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收听您就知道了 FM982。 那么收看呢，这个节目呢是这个可以通过这个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收看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那么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也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第二个收看方式呢是在一直播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够看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呢一边听一边看一边给我们留言互动。那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有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追案组。那么这里面呢会不定期的由我们采访这些嘉宾研究者学者作者的一些个音频或者是一些视频的一些个小段子，是我们在做节目之余对于侦探推理文学乃至于我们对当今世界和社会 大家都共同关心的这个人性的问题的一种拷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说到这个无人生还啊，我这还多说几句啊，因为其实我对这部小说呢并不如小爷和黑猫他们二位这么了解，他们是看过书的，我也看过，但是那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但是我是在最近几年呢，我看了这个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所这个创作的，其实是从英国引进的话剧原装的这个侦探剧《无人生还》。这个可以说啊，通过这部剧也能够感受到阿婆在这个世界上她的影响之广泛之深远。那就是说上海的话剧院几乎每年都要重新排演一次，公演一次《无人生还》，而且呢很有意思，他每排演一次他的结局啊都会不太一样。这个也许有的听众就觉得这个很奇怪，那么侦探小说不就一个结局吗？对呀，但是正像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个世界和我们在书里面看到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道理。就是名侦探柯南他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这个真相只有一个，但是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会注意到真相不止一个。好了，那么这个也说的差不多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现场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小的视频。这个小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在之前做准备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无人生还被拍成过电影电视剧和话剧这个来演出。这其中这个电视剧啊是这个英国 BBC 拍摄的，这其实就是几年前的事情，很多的这个明星大腕都有加盟。那一上来呢，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呢，我们可以来这个去感受一下，或者是通过这个小视频，通过它的传递出的那种音乐紧张的氛围来感受一下这个无人生还的那种意境给我们的那种悬疑那种这个非常充满了这种谜团的这种感觉。好，我们那边放着视频，这边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刚才我这已经谈了很多啊，那么下面呢请出我们这两位这个现场的嘉宾小爷和黑猫。这个很多听众网友朋友呢可能对这部著作并不是很熟，我们能不能这样，一上来我们在不把真相不把最终的结局说走嘴的前提下，请二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十个人会先后被杀，这十个人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的呢？请二位来说一说。 好的，那就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无人生还的故事大概的一个走向。其实是生活中在完全没有交集的十个人，他们被一名叫欧文的富豪以不同的理由和名义邀请到士兵岛上的私人别墅里。大家原本以为啊，这是一次很惬意的假期，却没有想到迎接他们的其实是一场灾难。一盘神秘的唱片揭开了人们心中所各自隐藏的可怕的秘密，宣判了他们的罪行。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人们一个个死去，离奇却如同古老的童谣一般诅咒着这些罪恶的人们，直至无人生还。 他的这个整本书的这个故事呢是非常简短而且紧凑的。我们刚才可以通过立新老师展示看见那个书是其实是很薄的，但是他的这个节奏就是说明他的节奏是非常紧的，然后是层层推进的那种感觉，是很有节奏感和压迫感的，一读就根本就停不下来的，欲罢不能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的这个主要的特点就是有这个童谣的这个元素，然后用这个十个小人来 词人， 对，十个小词人来代替这个这十个人，然后为主线进行全文的这个贯穿。随着这个人们一个接一个的被谋杀，然后这个小词人呢也是跟着他们一样的就是消失，而且都是按照这个童谣的内容来进行的这些事件。然后呢在这个整个小说的进行过程中呢，作者对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深入的刻画和描写，然后在整个的故事中呢不断的细化。 这个我补充一下啊， 正如刚才两位警员，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生，本身也是侦探推理爱好者，他们所说的那个很准确，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书很吸引人，就是因为他这个书一开始最抓人的地方，就是他用童谣的方式宣布了到场的这十个人终将依次死去，这是让很多读者看了以后很震惊的地方。那我也在这儿呢朗读一遍这个童谣的这个原文吧。十个小士兵出门打牙祭，不幸噎住喉，十个只剩九。九个小士兵秉烛到夜半，清早叫不答，九个只剩八。八个小士兵旅行去德文，德文就是英国德文郡，流连不离去，八个只剩七。七个小士兵举斧砍柴火，失手砍掉头，七个只剩六。六个小士兵捅了马蜂窝，风来无处躲，六个只剩五。五个小士兵同去做律师，皇庭判了死，五个只剩四。四个小士兵结伴去海边，青鱼吞下腹，四个只剩三。三个小士兵动物园里耍，狗熊一巴掌，三个只剩二。两个小士兵日头下面西，独日把命夺，两个只剩一。一个小士兵落单孤零零，悬梁了此生，一个都不剩。这个童谣呢在书中呢反复的出现，只要有一个人死去，那么就会发现刚才他们说的那个小瓷人就少一个，大家就会联想到这个童谣。而且这个故事呢还有一个地方不同凡响，它是发生在一座孤岛上面。这十个人呢他们是来自于英国各地的各种职业，一开始呢貌似也彼此并不相识，而且在这个孤岛上呢，刚才说的那位发出邀请的神秘的先生还雇了一对夫妇给他们做管家来伺候这些人，所以这个小说一开始啊给人一种很温馨的很愉快的感觉，就说哎，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时光是吧，我们在这儿度假，大家到这儿来好好的玩一玩。尽管彼此之间实际上有些人彼此一开始并不认识，或者说呢他们有可能是装作不认识，或者是他们彼此在人生当中有过交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这十个人之间就是请允许我啊宽恕我稍微的透露一点背景，十个人之间彼此是有联系的，只不过你一开始你并不知道，那么随着这个情节的推演推进，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当然这个再往下就不能再说了，再说就 不可以剧透啊。 对对对对，那么另外呢还要请他们二位这两位警员，这个小爷黑猫，因为你们看过书看得也很详细啊，所以呢这里面有些人物，因为十个人都要死去，实际上呢听到这儿很多听众网友大概也明白什么意思了，那就是说这十个人在岛上只有他们十个，他们在岛上依次死去被人杀掉了，那么是谁杀的呢？如果这个岛上是封闭的，刚才我说了是个孤岛，那么就意味着是十个人当中的某一个人他就是凶手，他要是凶手那他自己怎么会死呢？不然他就是没死躲起来了，不知道。这个真的就不能再多说了。这十个人不过在这个形象塑造上其实是这个性格特征包括职业包括语言的这个风格都不太一样，所以这儿呢为了让大家了解这部书，还是请这个小爷和黑猫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十位好吗？你们可以挑重要的说吧。 好，好，那我就主要介绍一下，就是大概这些人都是，因为他每个人相当于是从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有的人，然后都是不同的职业，然后主要就是有这个，一个是一个老法官叫瓦格雷夫，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很正派的法官，然后判过很多很多的案子，然后也很有名，然后他们不是还请了那个两个 佣人，然后一个是他们的男管家 俄杰斯管家， 对，俄杰斯管家，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妻子是俄杰斯太太，他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厨子，然后做菜特别好吃。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一个将军，对，一个将军叫麦克阿瑟，然后是经历了很多战争，然后跟他相似的还有一个隆巴德，也是一个军人，然后是去过这个非洲啊、南非啊之类的，也是久经沙场吧，相当于是。 但是这个老法官就是说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嘛，然后就觉得他有一种 对就是非常邪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眼神不太非同寻常的那种感觉、嗯。 对，然后除了这些呢，还有两个女性在这个十个人当中，一个是比较年轻的那位叫维拉，然后他以前是个教师，然后来这里呢是被聘为秘书来这里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老的是。比较年老的是艾米丽布伦特，对，然后她是一个特别保守的 老太太 、嗯、然后特别的就是保守，对，固执 板吧，有点， 对，有点板板的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差不多基本上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些。嗯， 其实呢刚才你们在介绍的时候啊，这几个人物就有点呼之欲出了，因为什么呢，当然你们介绍的很生动，但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阿婆著作当中呢，他这些人物啊，其实人物设定，刚才我说了，不论是性格还是职业还是个人经历，他都有意的要这个有很大的这种反差，甚至会有一定的这个对立。那么在这部著作当中呢，也如是。其实呢，它反映出就是上个世纪阿婆创作这些小说的那个年代英国社会的一些变化，英国社会的一些特征，比如说阶层的差异，文化或者是文明的不同，也包括就是这个一些政治观点的这样的一些对撞，在这个无人生还里面其实也有，比如说它这里面有军人，有法官，有这个就是属于那种英国社会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恐怕是很少见，但是英国社会里面专门有一种就是类似像这给人家这个有钱人当管家的这样的一种人群或者一种职业，他渐渐的久而久之他也可能会形成他独特的就是管家所要有的那种性格，包括厨娘他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对，有的都是固化的，有些方面是固化的，那么也有的比如说像刚才你说到的那位老小姐嘛，在这个阿婆的作品当中可以说很多形象，很多，当然最经典的就是阿婆塑造的一个上次我们分析最像她本人的那个大侦探 马普尔小姐， 对，老小姐就是一辈子单身、嗯、没有结婚，生活在乡村，那么这样的人呢，她可能平常比如说甚至于像伦敦曼彻斯特这种大城市她都不去，是吧，她都不看曼联啊，他都不知道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呵 呵， 那好吧，啊，对对对，如果要是他看到了卷福，那个这个神探夏洛克，他会很奇怪的说，哟，怎么会这么拍摄这个福尔摩斯的著作呢？这是不是这个这样是不是不好呢？对，就是这种思想观念比较传统和保守的老太太，统称为老小姐，但是老小姐跟老小姐可不一样。马普尔小姐那可不是一般人，那是聪明睿智， 聪明老小姐， 对对对对，明察秋毫，洞悉一切，任何犯罪的迹象，罪犯所编织的任何骗局和套路都逃不过马普尔小姐警惕的眼睛。但是在这个无人生还里面，这位老小姐就不一样了，她还真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保守，甚至有点儿没什么见识，他也没有见过这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还是很无奈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会对周边的世界反而会很敏感，比如说有一位男士离他的距离近了一点，他就会跳起来，他会很不适应，很不舒服，在书中有很多这种精彩的描述。其实我就说看这种侦探小说其实也不仅仅是消遣，我们也了解人性，同时也了解社会，也了解异域的风情，知道人家那个国家那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好，那么在这儿呢，本来是我们想给这些人物起外号的， 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当然起外号没有恶意啊，就是说我们看书的时候，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啊，包括我在内，外国的人名 太难记了， 有点长。 对对，所以我说要不然给他们起个有意思的名字。那当然比如说刚才那位老太太就叫老小姐呗，对吧？反正岛上就她一个老小姐。 对 对对对，要有第二个就叫老小姐，老小姐 A 二号 A B。 那么龙巴德呢，龙巴德叫帅哥好吗？ 行吧， 因为就是我没看过那个剧嘛， 电视剧里其实挺帅的。 对，他说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帅，我的天， 非常帅， 截了好多图。嗯、 对 啊，真的吗？ 回头一会儿让我们的那个导播朋友帮我们看这个展示一下当中的龙巴德，因为在这个话剧，或因为我看的是话剧版，在这个话剧版里面，龙巴德也是非常非常的帅。哎，对，这个其实也是阿婆的一个设计，在他的作品当中。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他的经典作品里面每部作品里面必有一枚帅哥，对吧？ 哎，毕竟是女人嘛，对吧？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抽点时间让大家也放松放松，因为刚才我说了剧透是不可以的。那我们这样，我们能不能朗读几个这个无人生还的片段？当然不是最后啊，朗读最后的话我觉得我们是犯罪 剧透 啊。对对对，那我们朗读他们的几个片段吧，好不好？ 好 的 啊。这第一个片段是在刚刚上岛的时候，对吗？ 对，他们就是刚刚到达这个岛。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小船在礁石之间颠簸穿行，现在终于能看见那幢别墅了。岛的南侧与北侧截然不同，岩石边缘延伸为斜坡，一直伸到海里。那幢别墅坐北朝南，正好可以从南边看清楚。房子不高，方方正正的，很有现代气息。窗户是圆形的，屋内的采光非常好。这幢漂亮的别墅果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弗雷德·纳拉科特关掉马达，小船载着他们一行人顺利地驶入岩石之间形成的天然港口。菲利普·隆巴德贸然说： 啊，赶上坏天气，要在这儿上岸可就难了。 弗雷德·纳拉科特乐呵呵地说： 哼，一刮东南风，谁也别想登上士兵岛，有时候交通一中断就是一个星期啊。 维拉·克莱索恩心想， 岛上的物资供给真不方便，交通中断对住在岛上的人来说是最麻烦的事，看来要当好这个家的秘书也是够操心的。 小船在岩石边停下，弗雷德·纳拉科特率先跳下船，和隆巴德一起扶着其他人下了船。纳拉科特把小船牢牢地拴在钉进岩石里的环上，随后带领一行人沿着岩石上凿出的石阶向上走。麦克阿瑟将军嘴里念叨着： 哼，这地方真不错呀。那么除了这段之外呢，还有一段，当然我看到这个时间呢相对有点紧，我们这样吧，因为本来我们是想把这个案件正在展开的时候那一段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下面呢我们直接跳到那个就是案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迹象，跟这个十个小士兵小瓷人已经挂上钩了，有关系了，我们从这儿开始好不好？ 好的 好的。 嗯，好。 阿姆斯特朗医生走到露台上停住脚，迟疑了一会儿。布洛尔和隆巴德站在他左边，瓦格雷夫站在右边，低着头踱来踱去。阿姆斯特朗想了想，便向瓦格雷夫走去。就在这时，罗杰斯急匆匆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先生？ 阿姆斯特朗转过身去，眼前这人的模样让他大吃一惊。罗杰斯脸色灰白，嘴角抽搐。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一定要离开这里，我们一定要离开这里，不惜任何代价。 瓦格雷夫法官望着吸烟室窗外，不作声地思考着。过了一会儿，他捻着拴绳子拴眼镜的带子说， 我不是炫耀自己会看天象，但我能看出来24小时之内绝不像是会有船开过来的光景，哪怕岸上的人知道我们的处境，也得看看24小时之后风暴会不会停。 阿姆斯特朗医生垂下头，痛苦地用双手捂住脑袋说， 难道在这之前我就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了吗？ 但愿不是， 瓦格雷夫法官说， 要采取一切措施避免这种情况。 阿姆斯特朗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像法官这种老年人，他们的求生欲望往往比年轻人要强烈得多，他行医多年，很了解这种情况。他比法官大概年轻20多岁，那在自救方面精神却不知要差多少。瓦格雷夫法官心想， 躺着等死，这群医生都是一个德行，脑子死板得很，实在是笨透了。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给各位呢播放我们电话采访在日本的两位中国作家侦探小说研究者的这个录音，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张周，他们是一对夫妇，来听听我们的两位警员跟他们的交流。 好，就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阿婆似乎特别喜欢将这个童谣和凶杀案来结合起来，比如那个无人生还里面的这个十个小士兵的童谣，还有这个黑麦奇案里面也用了这个童谣杀人，而且就是后世对于童谣杀人这一个方面也给予了比较大的效仿，比如说神探夏洛克里面，就是那个 BBC 的电视剧的第三季里面有童谣杀人的这个情节，还有这个明星大侦探现在的一个综艺也有这个童谣杀人的这一期节目。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自传发现，阿婆的童年生活应该很幸福，感觉应该不存在什么童年阴影之类的，她是怎么会想到把这两个关系甚远的东西来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呢？ 首先呢，我是想说一说童谣杀人这个概念。童谣杀人它是推理小说的一种模式，不过呢，它其实是被包含在一个范围更大的名字叫比拟杀人的门类。比拟这两个字啊，比是打比方的比，拟是模拟的拟。所谓的比拟杀人呢，就是对现场啊，或者是对尸体进行一些特殊的装饰，或者是采用一些特殊的凶器之类的，看上去和某些事物有相像的地方。这些事物它可能是诗歌、传说、当地流传的一些怪谈啊，或者是格林童话呀。像我们中国的话，那比如说就是像《聊斋志异》里的哪个故事啊，那他们欧美的话，那可能是圣经里的一段故事，甚至或者它本身就是照着一个有名的推理小说来进行比拟杀人也是有的。由于童谣呢一般来说是广泛流传的，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写比拟杀人的推理小说的时候啊，作家往往就喜欢把童谣作为比拟的对象。这种时候就有一种啊我们常说的毁童年的感觉，是吧？读者也会觉得很亲切，比较容易进入阅读状态。然后我们来回到阿婆的作品。要说到阿婆的那个童谣杀人的作品呢，我一下子能想到的就是无人生还、黑麦奇案啊，还有一个中篇小说后来改编成戏剧的那个三只瞎老鼠，也就是捕鼠器。这三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啊，现在好像是没有什么资料可以那个参考的。当时阿婆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也只好就是只做一个猜测性的那个分析。这三部作品涉及到的童谣分别是十个小黑人、唱一首六便士之歌和三只瞎老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首童谣啊都属于鹅妈妈童谣啊。说到这里呢，这个十个小黑人啊来源有点复杂，版本也挺多，是不是属于鹅妈妈童谣现在还有点争议。那个我们总姑且就先这样说下去啊。那个比如说那个五只小猪，那个这本书的标题呢它是一个童谣的名字。《衙役谋杀案》呢 也引用了一首童谣，叫一二扣上我的鞋。阿婆还有一个短篇叫花园一样的，引用了一首你的院子里种什么的童谣。这些呢都属于鹅妈妈童谣。那个鹅妈妈童谣是对流传甚广的用英语写成的童谣的一种总称，它的来源很复杂。总之啊，我们就把它想成它是一个欧美地区的童谣全集就行了。到了现代，这个集子里有1000多首童谣了，在欧美国家，上到贵族下到乞丐，大家都挺熟悉的。里面的梗常常用在日常生活的对话里，还有人给自己的酒吧呀饭馆呀取名，所以呢他们有很多文学作品就会引用鹅妈妈童谣里边的人和事。比如说在文学作品方面吧，比较著名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它是1865年的那个作品，相当相当的早了。在后面啊还有《指环王》啊，《秘密花园》啊，都是对鹅妈妈童谣的里面的故事里面的童谣就是使用了它的素材。要说到推理小说方面呢，最早用鹅妈妈童谣的应该是一个叫伊登·菲尔伯茨的英国作家，在1924年写的推理小说，名字是叫《谁杀了知更鸟》。然后在1929年，美国著名的推理作家范达因写了《主教谋杀案》，里面用的童谣也是《谁杀了知更鸟》。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我前面提到的《比你杀人》的话，法国推理作家莫里斯·勒布朗的亚森·罗平系列有一首有一个作品，名字叫《30口棺材岛》，里面呢是把岛上流传的一首诗作为比拟的对象，是1919年写的，当时阿婆还没出道呢。所以呢，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吧，我觉得阿婆写童谣杀人不是童年有什么阴影，而是因为鹅妈妈童谣它本来就深入人心，而且呢早就成为文学作品频繁引用的对象了。后来奎翁啊，他跟阿婆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吧，也把里面的一些童谣写进了推理小说。阿婆她处于这样的一种大环境里边，那个所以呢就是想要那个就是写一下这个题材，我觉得还挺自然的。前面说到的阿婆的那三部作品，无人生还是1939年的，三只瞎老鼠是1950年，黑麦奇案是1953年，比起前面的那几部先驱作品，时间上还是比较靠后的。这可能就是能够成为我这个观点的一个旁证。阿鹏在这三部作品里引用的童谣内容还是比较诡异的。我的观点大致上就是这样。 那就是我们觉得就是童谣有一种预告和审判的那种感觉在里面，然后这种设置就是很吸引我，就是感觉就想特别快的想继续读下去，然后看看他们到底会发生什么，然后童谣是怎么变成现实的，然后您个人对童谣是怎么看的呢？ 能有一种诡异感和恐怖感，我觉得能够营造一种特别紧张的那个气氛，也就是说抓人。不过呢光是为了仅仅是为了那个制造气氛的作品毕竟还是比较少的啊，大部分的那个童谣杀人还是在为推理服务的。比如说在那个复仇者身上吧比较多见啊，我就看着你们一个一个的在我精心制造的这种可怕的现场中，按照我设定的方式一个一个的死去。你们明明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人死，马上自己就要死到临头的，但就是没辙也逃脱不出去。那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对于复仇者来说他可能是觉得快意恩仇相当的那个痛快，然后可能凶手全程整个过程啊还有点那个自我显摆的那个意识在里边，就是我掌控了这一切对吧，掌控了我的仇人的一切。总之呢这确实可能是童谣杀人的一种动机。不过呢说到这里的想一想，就是说这里面常常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按照童谣的内容杀人的话，一旦当事人发觉哦这是按照童谣的那个就是每一句的歌词开始杀人的啊，这些人就能够知立刻出下面会发生什么了，然后呢就会加强戒备，对一些时间啊地点啊或者是道具对吧，就是加强戒备。如果是孤岛模式的话，那他们就要对周围的人，因为一共反正也就这么几个人，那是严防死守的，这么一来呢凶手的那个作案的难度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么 到了这个问题面前，推理作家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耍赖说，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写带劲，我就想给大家会通言，所以我就说凶手他就是要做通言的逼你杀人了。一般呢，他们还是不会这样耍赖，会设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做一点那个必然性啊。我这里这个凶手啊，他出于他的犯罪计划，他不得不就是采用，或者说采用童谣杀人对他是最有利的。比如说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范达英，在1929年创作的主教谋杀，他的动机就非常的奇特，他会让我们看到那个凶手采用童谣杀人这种手法的必然性。我们现在看很多日本的推理小说啊，常常会感叹，这动机怎么就这么奇葩呀？其实1929年的时候，这作品就已经非常奇葩了。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底啊，那大家有机会自己去看一看。总之我觉得呢，就是看推理作家们就是怎么使用童谣这个素材进行推理方面的设计，这是这个小说最大的魅力。阿婆的三部童谣作品呢，《三只瞎老鼠》、无人生还和黑麦奇案就很适合拿来做例证。在三只瞎老鼠里呢，童谣主要是用来烘托气氛的，对于推理本身没有多大的注意。那个到了无人生还这里呢，这个童谣虽然主要还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但是呢它给书中的人物啊，还有看书的读者啊，灌输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对隐藏凶手和作案手法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啊，准备好了一定的必然性。最后是黑麦奇案，黑麦奇案这个作品本身呢，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不如那个无人生还啊。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童谣这个因素的运用。在黑麦奇案里面，这里的童谣杀人的那个就是那个元素用得非常的好，它已经有它不得不存在的那个必要性了。最后解谜时揭晓的动机很有力度，然后呢他这个童谣杀人啊，是既有助于那个隐藏真凶，又能够为揭开真相提供线索。这三部作品那个随着是那个创作年代越是往后啊，阿婆运用的高明程度也是依次递增的。然后呢随着推理小说的发展啊，后面就出现了更多的能够更高明的使用童谣元素的推理小说，比如说奎因的双面莱克、横沟正史的恶魔的彩球歌、临时行人的物月底杀人事件。我相信今后还会出现超越这些前人的作品的。 谢谢老师。那咱们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关这个无人生还的另一个特点，它是属于暴风雪山庄模式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然后那个想请您就是具体介绍一下暴风雪山庄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样的，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对这个模式还是不太了解，或者是会把它跟密室这个模式搞混。然后而且这个模式呢也一直就是在现在也在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啊，除了小说还有一些影视剧或者是动画片，比如说名侦探柯南里面也有很多是有这种模式的。那您觉得就是又是什么原因让作家或者是读者如此钟爱这种孤岛的这种模式呢？ 好的，那个这个问题就是由我来回答。首先这个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那个暴风雪山庄模式或者说是孤岛模式吧。那么这个模式呢是那个推理类的文学和那个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模式。然后呢通常是一群人他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然后比如说是因为暴风雪和与世隔绝的那个山庄，或者是隔好几天才会有那个客船来那个接送的孤岛等等。总之呢就是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所有人都暂时无法离开这个地方，也无法与外界取得那个联络。然后呢这个地方它就发生了命案啊，而且往往就是死了好几个人。那么由于外人他没有办法出入这个地方，所以说呢这个凶手他肯定就在这群人的当中。然后侦探他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那个有限度的那个搜查和推理。那么和前面那个小周他讲到的那个童谣杀人的情况差不多，这个暴风雪山庄也好，那个孤岛也好，通常都认为他们属于一个更大的类别。这个类别的英文名字呢是叫那个 closed circle， 那么中文可以翻译成那个封闭空间。这个概念本身它是由那个英国的一位著名的推理作家塞耶斯在1934年的时候提出来的。然后 那个暴风雪山庄也好，孤岛也好，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封闭空间。那其他的一些封闭性也比较强，但是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那些这个空间呢，我觉得其实也都可以归在这一类里边。比如说那个阿婆的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或者加勒比海谋杀案，或者古墓之谜等等，我觉得也都算得上是一种广义的这种封闭空间吧。事实上，那个那位塞耶斯他提出那个封闭空间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就是指的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来说的。至于那么那些作家和读者他们为什么会非常喜欢这个孤岛模式啊，还有这个密室，那么我觉得孤岛模式和密室呢，他们其实概念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我还是想把他们分开来说一下。那首先就是先说那个孤岛模式，那么我这里就是要稍微做一下声明，我就是想把我前面说到的那些不是特别严密的那些封闭空间，那个他们这些作品也把它归入到那个孤岛模式当中去。所以说呢，接下来我说这个孤岛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把那些不太严密的这个封闭空间都包括进去了，反正你们就是理解一下。关于孤岛模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个是故事发生的舞台相对的狭小，第二个是登场人物不会很多，第三个呢，被害者通常会有好几个人。那么孤岛模式这个推理小说，它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否则凶手他一定是在数量有限的这些登场人物的当中。那么对读者，特别是对那个我们这个喜欢本格推理小说的读者来说呢，他会产生一种这个安心感，也就是说我只要集中精力关注有限的这几个人物在这片狭小的空间内的所作所为，我就有可能那个猜出那个凶手是谁。因为我认为呢，孤岛模式它是可能是最容易体现出推理小说所独有的这种公平竞争原则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对喜欢本格推理小说，或者说喜欢和作者较一下劲的这些推理小说迷来说的话，他一看到孤岛模式，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然后呢，接下来是通常因为那个被害者会有好几个人，所以说一旦发生了命案以后呢，接下来他是否还会有别的人死呢？是谁死呢？死几个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死法？这些疑问都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这种悬念。然后再加上登场人物，因为他无法逃离孤岛，只能等待这个死亡降临时的那种非常恐惧的这种绝望的心情，往往也会使这个作品啊就变得扣人心弦，充满紧张的气息。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本格推理小说它有一个非常难克服的弊病，那就是轨迹逻辑可能都很不错，但是它故事非常的枯燥乏味，节奏的缓慢，让人读的那个昏昏欲睡。但是如果那个采用孤岛模式的话呢，就有可能就可以相对容易的这个克服这个毛病。那么对很喜欢看那种带劲的这种推理小说的读者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会倾向于选择这样孤岛模式的这样的作品。那么刚才的那些话呢，主要都是针对那个读者来说的。那么站在推理作家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个孤岛模式呢，就是说他们选择孤岛模式可能还有这样两种原因。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把握也比较容易进行创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因为它舞台比较狭小嘛，然后登场人物也不多，那故事的跨越的时间也往往也很短，只有几天。那么相比于那些背景非常复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一下子就是几十年的这样一种规模宏大的小说来说，肯定是这个比较好写一点。如果这个作家他只想写一部以轨迹或者是逻辑为卖点的本格推理小说的话，那么孤岛模式就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阿婆非常早的那个作品里面，比如说那个高尔夫球场命案里面，他已经有那个刑侦科技的这个影子了。比如说那个里面他有这个指纹采集这方面的一些描述。那么比这个，就连这个比年代更早的那个福尔摩斯探案集里面也有大量的关于现场痕迹的这个检验的内容。那么到了现代呢，这个刑侦科技更是已经发展到了我们普通人是难以想象的地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小说一定要写警察他就是很笨，他抓不到凶手，那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推理小说多半是会被大众诟病为就是没有现实性。如果一个推理作家他就是想写这个连环杀人，就是想写侦探，他是靠逻辑和推理来破案，而不是靠什么指纹检验啊、 DNA 检验啊和现场的痕迹来检验这个来破案的话，那么他该怎么做呢？那么很显然这个孤岛模式它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由于这个警方没有办法介入现场，所以说刑侦技术也就没有用武之地。然后这个岛上的这群人估计多半也都是门外汉，只要侦探能在警方赶到之前完成破案的话，那么这样一部正统的本格推理小说就能够顺利的完成。然后呢，这里我想那个特别针对那个阿加莎的那个作品说两句。我们知道那个阿加莎的作品里面，他有一种手法用的非常的多，那就是通过那个身份的伪装，或者是因为战争导致的这个身份的混 情互相不知道对方底细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种设定呢，我认为是最容易实施那个身份轨迹的这样身份轨迹的这样一种模式。不过呢，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我讲出来的，是我们就是刚刚翻译完的一本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完全攻略的，他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那个双月昌，是这位老师他指出来的。现在再稍微说一下那个密室的情况。那虽然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把孤岛缩小到一定的程度后它就变成了密室，但是我觉得这两者的概念还是不太一样的。孤岛呢毕竟是一种故事环境设定的一种模式，而密室呢是一种具体的轨迹。那么关于这个密室的这个魅力呢，我们前面已经有很多非常精彩的那个论述，其实我也搬出更多的花样来了。总之就是那个密室它是一种不可能犯罪，所以说在很多的所有的轨迹当中呢，密室是最激动人心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观看这个魔术鼠的心情，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说我觉得看密室推理的这个小说或者作品的这个心情可以就跟这个差不多。那读者和观众他一看到密室题材作品，就会马上就会遐想起这个解谜时我可能会得到的快感。然后呢，这个越是有能力越是有服务精神的这个推理小说家，他可能就越是想创作出这样的作品。这不光是为了使读者感到这个欣喜，这个作者本人恐怕也会感到非常的得意。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密室是一种能让读者和作者都感觉到巨大愉悦的这样一种轨迹，所以说读者爱看，作者也爱写。 那就是我们也看阿加莎的作品嘛，因为我们不能剧透凶手啊。然后其实我在读的时候就读到管家夫人死的那段，其实就已经有点怀疑，就是我就觉得说后面会有人假死的这种，然后但是我完全没有怀疑到就是凶手的头上，所以就看到最后给出的那封信的答案的时候就感觉到很震惊。然后就是想让嘉宾开一下脑洞，就是有没有在阅读中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就特别的想法之类的。 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因为这个看这部小说是将近是在那个20年之前的时候看的，然后呢这个而且也比较惭愧的是，就是那个阿加莎他是我那个继柯南道尔之后接触的第二位推理作家。那个当时我是看了那个柯南道尔，我觉得很喜欢，然后我就看还有其他的什么的推理小说，然后就看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然后一下子就入了迷。所以说在阅读过程当中呢，我也没有特别开什么脑洞，也没有多加思考，只是本身我自己的那个阅读习惯就是属于就是那个不太做什么思考，就是想赶紧的看到最后，想赶紧的知道真相。看无论生还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不过呢也不是说一点想法都没有，但是这些想法都就是说出来肯定都比较可笑吧。就是那个比如说我可能就想，我当时我就想到凶手可能就是躲在那个岛上的第11个人吧，就是说那不是这十个人当中，就是另外还有一个人，只是那个作者没有交代而已。我甚至还想过这部作品可能就是跟现在的一些打逃杀类的这些作品差不多，它可能不是什么推理小说，只是拿那种谁会活到最后，拿这个东西来当这个亮点的这样的小说。那么所以说这些想法都非常低级，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我反正都被那个狠狠地打了脸了。 好的，这个一个小时时间太短，咱们今天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么在这儿呢，警长主持人立新，代表我们的警员大学生刘毅、耿一晨，再次感谢小张、小周两位老师。今天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就这样，感谢大家的关注。稍后呢将为您播出的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